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大学生英语在线，你想知道的问题你告诉他，你没想到的问题他告诉你。最顶尖的英语专家，最有效的学习方法，雅思托福 GRE 轻松得分没问题。 Question of the day， 大学生英语在线，每天上午6:30，晚上11:00，与您准时相约。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大学生英语在线 Question of the day， 我是 Larry。 今天我们要讲解的是46级的考题，我们邀请到的嘉宾老师是壮壮老师。 Hello everyone, today we are going to look at a listening test question taken from the College English Test Level 4.今天我们要看到的这一段呢，其实是一段听力的考试，是4级英语考试题里边的一个长对话。 虽然说是长对话，它其实也就是2分多钟的时间，但是在4级的听力中呢，相对来说时间是比较长的。 好，那我们在这个对话之中呢，会先遇到下面这些生词，咱们来看一下哈。首先呢是 contend with， contend C-O-N-T-E-N-D， 它是一个动词，是斗争搏斗的意思。那么在课文中的句子是 with Jonathan's wild game to contend with， to contend with 就是有一个 wild game 野战的这种对抗游戏啊，对抗嘛就是斗争。第二个单词呢，谈到游戏里边，他还提到了 ally， ally 是一个名词， an ally 是盟军的意思。 嗯，我记得以前有一个电脑游戏叫做红警，您知道吗？ 哟，从来没听说过 啊。可能我们那个年代玩的比较多，然后红警里面就有 allies， 就是你的联盟国。嗯， 对啊，这个还有一个名词叫 alliance， 也是联盟盟友的意思， A-L-L-I-A-N-C-E， alliance。好，所以这两个词呢大家可以一起去记。接下来呢我们会给大家拼一下这个 Jonathan 这个人名，啊，是 J-O-N-A-T-H-A-N， 其中这个 T-H 发 th 的音，就是舌尖放上下齿之间。 对，因为很容易拼成 Jonathan， 但其实不是 Jonathan， 而是 Jonathan。 对，它不是 S 的音，它是 th， 舌头要咬在上下齿中间， Jonathan。Thin， 这个是很常见的一个英文名字，所以呢希望大家能把人名这个单词给它发对啊，这一点呢是我觉得要特别拿出来说一下。英文里边呢有一些人名呢容易发不对，好多人在混的就是 Joan 和 John。 Joan J-O-A-N 它是一个女士的名字，Joan， 而 John J-O-H-N 它是一个男士的名字，约翰对应的是男士的名字。然后 Joan 呢通常会翻译成两个版本，一个是柔安，就是柔软的柔，安全的安， Joan。 然后另外一个翻译的方法呢是琼，就是斜王旁加一个北京的京，琼啊。这个两个翻译方法文学作品中都曾经出现过。好，那么读音其实是不一样的， Joan 女的名字，而 John 是男的名字。那么课文中呢还出现了一个人名叫做 Victoria、啊、Victoria 呢是 Queen Victoria， 维多利亚女王，这里面 Queen Q 要大写。好，然后呢还有一个词组是 Head Off， 就是 Head 头加上 OFF，是一个词组，中间是有空格的，出发的意思。口语中呢其实没有这么多的生词啊，它只是说词组用的比较多。那么他们在谈话的过程中呢还涉及到了和学习相关的词，比如说 seminar， S-E-M-I-N-A-R， seminar 是研讨会的意思。 好，这个单词呢，其实做学术交流啊、商务类的活动也都比较常见。好，以上是我们生词的预习，下面我们来听一遍录音。这次听录音呢，希望大家能够尽量的去理解听懂，看你能听懂多少。 好，这是一个男女的对话，大概就两分多钟的时间，请大家仔细听。 That was my last economics lecture of the week, and here's the weekend again. What are you up to tonight? I was just wondering if we could try out the new restaurant on Charles Street, then go on to Queen Victoria for a drink. Sorry, I'm heading home this weekend for my brother's 18th birthday. Oh, that's great. All my relatives are going to be there, as well as my brother's horrible friends, of course. Listen, why don't you come along? Mom would be absolutely delighted to see you again. She's always asking after you. Yes, I'd love to see her too. So, please, do come. It'll be great. And besides...With Jonathan's wild game to contend with, I'd really welcome an ally. That sounds tempting, but I won't be ready till 5, as I've got my statistics seminar now. What time are you heading off? Well, I was going to leave right away. However, I can hang around for you if you like. It just means that I'll need to change my ticket. But would that be too much trouble for you? No, not at all. I'll go to the station first and see if I can get tickets for us.On the 6:30 train. Then you can join me there. I'll text you when it's done. Brilliant. Are you absolutely positive it's okay? I wouldn't want to impose. Don't worry. You're most welcome to join our party. And, as I always say, the more the merrier. Look, I'd better go or I'll be late. So I'll meet you down at the station around 6. Fine. See you later. Interesting story today. 第三个难度技巧叫 omission. Enjoy the show. 学英语从每天的一点一滴开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2.3 FM 92.3 大学生英语在线。大学生英语在线。欢迎您继续收听。 好的，我们刚才把今天的这段四级的听力真题给大家放了一遍了，不知道大家刚才听的时候有没有记清楚其中的一些关键的信息。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逐句的给大家讲一下。 好，首先呢，男生先开始。 他说 That was my last week economic lecture of the week. Here is the weekend again. 他说刚才呢，是我本周的最后一节经济学课，那么就是说下课了，现在又到周末了。这里有一个词组，就是 lecture of the week、the last lecture of the week， 就是本周的最末一次上课。那通常呢，这个结构很常见，比如说我们节目的名称是 question of the day， 也就是今天的要问的问题。 嗯，其实这个结构就是前面是什么，后面是一个时间， 哎， 某一天的什么什么 something of the day， 那么把这个时间改成一个礼拜，改成一周呢，就变成了什么什么 of the week， 对吧、 嗯、那你也可以扩展到什么什么 of the month， 什么什么 of the year、 嗯、 就是今年的，比如说这个年度评选了一个优秀的学生，你可以说 the most outstanding student of the year， 那么就是本年度最优学生、 嗯，你看现在就是年底了啊，每个学校每个单位都会评出年度的一些杰出代表，那么这个杰出代表你就可以说 the outstanding 的什么什么什么 of the year, the year、啊、 那比如说本年度的最棒的小说，那你也可以说 the best novel of the year， 那这里用到最高级，然后加上 of， 加上这个时间段就可以了啊。所以这个用法呢，希望大家注意。What are you up to tonight? 这个 be up to 就是有什么计划的意思。今晚你打算干什么？ What are you up to tonight? 那我要说这周末你打算干什么？英文应该怎么去转换呢？ What are you up to this weekend? 没错。 就以此类推啊。其实很多听力中的话呢，不光是你听明白就结束了，而且呢，你可以拿过来，因为他们都是非常地道的口语表达，可以用在自己的口语表达中。下一次呢，你有可能参加这个雅思的口语考试啊，或者是托福的口语考试，涉及到口语考试的部分，你都可以拿这些话来说哈、啊。 对，尤其是要用起来。比如说，通常你计划今晚干什么，要让咱们去翻译的话，可能就想 What do you plan to do tonight? 但是呢，地道的英文是 What are you up to tonight? I was just wondering if we could try out the new restaurant on the Charles Street, then go to Queen Victoria for a drink. I was wondering, 就是我有这个想法，我在琢磨着什么什么方案。If we could try out, 这是一个提建议的方法。他用了 could, 就很委婉的表示，也许呢，咱们能够去尝试一下新开的这家饭店。这家饭店位于 Charles Street。所以呢，整个句话呢，就是说，哎，你有什么计划呀？你今天晚上想干什么呀？我想着咱们也许可以去尝尝在查尔斯大街新开的这家餐厅怎么样 ？And then go on to Queen Victoria for a drink. Go on to， 他用这个 on， 他就比这个 go to 呢，表示一个连续之前餐厅这个动作，接下来再去喝一杯，到维多利亚女王这家酒吧再去喝一杯。所以他用的是 go on to。 那比如说我们先吃饭后唱歌，那这时候 instead of saying after the dinner we will go to a karaoke, you can say that we're going on to have fun at a karaoke。 这时候你就用 go on to karaoke 去表示饭后继续做什么。Sorry, I'm heading home this weekend for my brother's 18th birthday. 哎呀，不好意思，我这个周末呢要回去给我这个兄弟庆祝他的18岁生日。那这里呢用了一个几岁的生日的表达方式，就是 the 18th birthday， 第18岁的生日。那雅思考题里边考过口语啊，说描述一个礼物。那有的同学就说这是我5岁的时候爸爸送给我的生日礼物。那这个5岁生日呢，他就不会说了啊，就是会说啊 ，it was at the birthday when I was 5。其实这就是很不简练的一种英文表达。英文的地道表达是 on my 5th birthday， 在我第5个生日啊，所以这个格式希望大家记住。 Oh, that's great. 那太好了。 All of my relatives will be there. 男生继续说了，我这个亲戚们呢都会到场。 As well as my brother's horrible friends, of course. 当然了，还有我这些兄弟们的可怕的一些个朋友。 Listen, why won't you come along? 说这个 listen 的意思其实就是一个语气词，引起对方的注意。他说，哎，你为什么不一起来呢？ Come along 这个表达方式就是 come and join us 啊，这个 along A-L-O-N-G 和 come 放在一起，你就做一个固定搭配去记忆和使用。 Why won't you come along? 你为什么不来一起呢？ Mom will be absolutely delighted to see you again 啊，我妈妈一定会是绝对的高兴啊，能够再次见到你。 Absolutely delighted 就是比这个高兴的普通的高兴的程度还要再进一步。那么 be delighted to do 也是很高兴怎么样，比如说我很高兴见到你，你可以说 I'm delighted to see you。 哎，这个词很好用啊，平时大家都是用 I'm glad, I'm happy, 对吧？这里也可以用 I'm delighted to do something。 那比如说你作业做完了，你觉得很高兴，那你用 delighted 也可以。 I am delighted that I've completed my homework. 对，或者你可以说 I'm delighted to finish my homework. 不用句子的形式 to do something 就可以了。 She's always asking after you. 这里还有一个挺好的用法， ask after 就是打听关于你的事儿。ask after 不是说在什么什么之后怎样啊。她呢就是我这个妈妈，这个 she 指的是 mom， always askingAfter you, she's always asking, 她总在那，这里用的进行时表示她问的比较频繁，经常在那里问。Yes, I'd love to see her too. 是啊，我也特别想见见她。So please do come. 那就来呗，是吧？这个 do come 又是一个助动词，表示强调，那就确实要来呀。It would be great. 那将会是很好的。这个 would be 也是一个委婉的说法，是一个假设情况下，就是如果你来 it would be great， 那就非常好了。 And besides, with Jonathan's wild game to contend with, I'd really welcome an ally、尤其是有这个乔纳森的野战对抗游戏，我真心欢迎你做我的盟友。这个 besides 给大家讲一下，好多同学把它和那个 beside 混了。 beside 没有 s 的这个是介词，它表达的含义是在什么什么旁边。比如说 she sits next beside me， 她坐在我的旁边。 she sits beside me， 她坐我旁边。那么 beside 这个介词是不需要有 s 的、它是介词的性质。那么加了 s它就变成了副词 besides， 就是除了什么什么东西还怎么怎么样。比如说在课文中他说 besides with Jonathan's wild game to contend with， 就是除了上面提到的事情之外，然后你我还欢迎你做我的盟友，一起玩这个野战游戏，对抗游戏。好，那么这个女生到底答应没答应呢？女生说 That sounds tempting， 哎呀，听起来很有诱惑力。 Tempt 是诱惑的意思， Tempting 现在分词做形容词表示主动，就跟 interesting 一样，是令人感兴趣。那么 tempting 就是吸引人。 But I won't be ready till five、但是我呢直到五点才能准备好。英文里边用 won't until， 就是说在那个时间点之前是没准备好的，到了那个点我才准备好、所以呢他会用一个否定的形式叫 not until 这个句型。 As I've got my statistic seminar now、因为呢我要参加这个统计学的研讨会。 What time are you heading off？ 你什么时间出发呢？这两个人就开始琢磨着一起回家了。 Well, I'm going to leave right away、那我现在就准备走了呀。 However, I can hang around for you if you like。 那但是呢我可以等你一会儿，要是你愿意的话、这个 if you like 其实不见得非得说出来，他就是很客气，就如果你需要的话我也可以等你一会儿。 It just means that I will need to change my ticket。这仅仅就是意味着我要把火车票更改一下。那好多的同学不太理解哈、其实坐火车在国外，尤其是住在郊区啊，他需要乘坐火车，就是感觉就跟咱们坐地铁一样。好，那说我要等你一会儿呢，唯一我要做的改动就是要把这个火车票时间去改了。 But wouldn't that be too much trouble for you?那这难道不会对你来讲太麻烦了吗？其实这也是一个客气的表达方法，说哎呀，就是感觉特别歉意，说哎呦，这怎么行啊，太麻烦你了。但是他用的否定，他说 Wouldn't that be too much trouble for you?、这难道不会给你带来太多麻烦吗？那你觉得男生会愿意等啊，还是不愿意等啊？于是呢，男生就说 No, not at all. I will go to the station first.And see if I can get tickets for us on the 6:30 train. Then you can join me there. I will text you when it's down. 好了，他说呢，一点都不麻烦呀 ，not at all 啊。我呢会首先到火车站，然后呢我再看看是不是把咱俩的票都订成六点半的火车。这里呢 ，see if 加一个句子，就是。看一下是否能够做某事儿。这个 see 呢其实不光是看的意思，其实它有尝试去付诸行动做某事儿的意思，而不是说光用眼睛去看。所以这里呢你可以说我先到火车站，然后去尝试着改票买六点半的火车票。 Then you can join me there， 你再和我在那里会合。 I'll text you when it's done，当这些事情做完的时候我会给你发短信。这里text 是动词， text you 就是 send a text message to you， 给你发送短信。 brilliant， 哎呀非常好，这个 brilliant 就等于 great， 非常好的意思。通常来讲呢，这个 brilliant 是有天赋的，我们形容一个人比如说他特别有音乐天赋，你可以说 he is a brilliant musician、他是一个有天赋的音乐家。那么在口语里边，brilliant 就等于 wonderful。 Are you absolutely positive if it's okay? 你完全可以确认这么改票是不太麻烦的吗？ Positive 就等于肯定的积极的，也就是说 You are very sure. Are you sure? 就是他再次确认一下，不会让这个男生感到太费事儿。I wouldn't want to impose. 我可不想强加于人哦，强人所难。 Impose 就是强加一个东西的意思。Don't worry, you are most welcome to join our party. 哎呀，不用担心啦，我们最欢迎你来参加我们的这个 party 了。You are most welcome, 就是极受欢迎。And as I always say, the more the merrier. 就像我通常所说的那样，这个 as I always say,结构非常的常见，比如说如同中国有句俗话，那你也可以说 as a Chinese saying goes, 或者 as a Chinese phrase say, 都可以用这个结构。The more the merrier, 这是比较级 the more the more, 那么 merrier 是 merry 这个词的比较级。merry 这个词就是表示快乐的， I am merry, 就等于我很高兴。那 the more the merrier, 人越多越开心越热闹。通常你可以说，哎呀，跟我一起喝酒吧 ，the more the merrier 啊，这个词你就可以作为一个整体去记。那好了，女生一听，男生这么热情，就说 ，Look, I'd better go or I'll be late。 哎，女生说，我得赶快走了，否则我要迟到了 ，or I will be late。它是个选择哈，要么这样，要么那样 ，I'd better go or I will be late。 其实这个 or 就等于 otherwise， 否则就怎样怎样的意思。So I'll meet you down at the station around 6。那我就在这个火车站六点左右上那儿去和你接头。这个就完了。好，以上就是我们的逐句讲解部分。 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把这边录音放一下，请大家仔细听。 That was my last economics lecture of the week, and here's the weekend again. What are you up to tonight? I was just wondering if we could try out the new restaurant on Charles Street, then go on to Queen Victoria for a drink. Sorry, I'm heading home this weekend for my brother's 18th birthday. Oh, that's great. All my relatives are going to be there, as well as my brother's horrible friends, of course. Listen, why don't you come along? Mom would be absolutely delighted to see you again. She's always asking after you. Yes, I'd love to see her, too. So, please, do come. It'll be great. And besides, with Jonathan's wild gang to contend with, I'd really welcome an ally. That sounds tempting.But I won't be ready till 5, as I've got my statistics seminar now. What time are you heading off? Well, I was going to leave right away. However, I can hang around for you if you like. It just means that I'll need to change my ticket. But would that be too much trouble for you? No, not at all. I'll go to the station first and see if I can get tickets for us on the 6:30 train. Then you can join me there. I'll text you when it's done. Brilliant. Are you absolutely positive it's okay? I wouldn't want to impose. Don't worry. You're most welcome to join our party. And, as I always say, the more the merrier. Look, I'd better go or I'll be late. So I'll meet you down at the station around 6. Fine. See you later. 好的，我们把这个听力又给大家放了一遍了。那么相信这边听的时候呢，大家可以理解它的大意了。 那剩下一点时间呢，我们再总结一下这次课中呢比较常用的非常好用的词组和搭配。好，首先呢第一个呢就是耗一会儿时间，英文是 hang around for you， 为了你再耗一会儿时间。 hang around， H-A-N-G， 这是那个 hang， hang around 就是在耗一会儿时间的意思。第二个词呢是 come along，我觉得这个总结一下你都记在本子上， come along 就等于来加入我们的活动的意思。好，在第三个呢就是 see if， 做一些努力尽量争取怎样怎样。这个 I'll go and see if I can finish at 7，我会尽量争取七点之前做完这件事儿。这个就是 see if。 好，再来呢就是be positive，他的意思就是 Are you sure 的意思。Are you positive? 你肯定吗？英文会这样说。还有一个呢口语词就是 brilliant， 表示的就是非常好 great。好，再来就是 head off， 出

It's